在太阳节之际，2017年称颂白头山伟人大会瑞士筹委会庆祝金日成主席诞辰105周年瑞士筹委会、瑞士朝鲜委员会和瑞士主题思想研究小组联名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赠送了礼物。礼物是由2017年称颂白头山伟人大会瑞士朝委会主席马丁·雷切尔4月8号转交给我国驻瑞士代表机构工作人员的。